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 Hello， 大家好，今日就是7月9号星期五的广东广西。咁啊，今日照旧啦，就有我黄仲远啦，今日主持。咁啊，就有另外一位兄弟就是周 Sir。 Hello， 大家好。 咁啊，周志恩。咁啊，今日梁敬国咧就倦勤嘅吓。OK， 咁啊，有要事要做下，唔关其他事嘅。好，咁啊，今日我哋个topic 咧，我哋个节目个主题咧就叫奥运寒潮。咁啊，因为通常我哋会讲热潮噶嘛，系咪？但系好难讲得上热潮啦，系咪啊？今年即系基本上而家嘅奥运，好似我哋喺个题目嗰度讲，基本上都三欠嘅，又欠观众啦、人气啦、宣传啦各样嘢咁样，咁好难讲到个热潮嘅。咁究竟今年嘅奥运同埋往时嘅奥运有啲乜嘢嘅唔同呢？功能上有啲咩唔同呢？对于唔同嘅地方甚至唔同嘅人，究竟有冇唔同嘅意义呢？咁今日我哋一语讨论一下。咁啊，今日梁敬国见勤啦，咁所以呢我哋就请咗一位好朋友上嚟吓，咁啊就系邓浩礼，咁啊佢就系运动心理学家。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系因为我介绍啊，邓浩礼，我哋叫你 Alex 啦，即系基本上我哋平时都系叫 Alex 嘅。咁啊，喂，介绍 Alex 咧，我哋就先唔好介绍个奥运先，先讲讲个欧国杯先，因为今个月咧基本上都系一个运动月嚟嘅吓。OK， 七月或者八月头。咁啊，因为咧，我少少介绍下 Alex 俾大家听啦。应该如果你有睇欧洲国家杯嘅话咧，决赛队里面有两个嘅球员咧，都同阿 Alex 系有关系，你都细估唔到咧，大家就系、是、英格兰嘅一号门将碧福特系啦，同埋咧，佢哋应该喺四强里面正选，而且有一个助攻嘅阿仙奴球员沙加。系啦，即系摆乌龙嗰球咧，就佢助攻传入嚟噶嘛。咁佢两个咧，喂，都系之前咧就系俾阿 Alex 咧就用运动心理学咧去培养过下嘅。喂，不如讲讲呢度啊？喂，究竟有啲咩渊源咧？同佢哋 其实冇啊，其实只系一个即系佢当时仲系青年军啦，当然就唔系一个一队嘅，即系嗰阵时仲系一个Sunderland 嘅，即系 Sunderland 嘅第三号门将嘅嗰阵时，但系其实佢哋已经系。我哋都覺得佢嘅天資已經係真係無敵噶啦，即係去到呢、這個而家咁嘅高度咧，其實係好明顯係嗰陣時我哋已經覺得係佢好值得嘅，佢哋嗰個心態嗰、那個心理質素咧，嗰陣時已經係無敵嘅，嗰陣時已經係職業球員嘅質素。咁其實去到呢個高度，當然佢哋自己都非常之努力啦，咁樣咁當然亦都而家對英格蘭，亦都佢哋嘅青訓系統啦，由一開始已經係要做一個改革，已經有一個改革，咁就令到佢今時今日，成個英格蘭無論係教練啊，無論係球員啊，其實已經好準備踢一啲大賽，好準備去踢一啲比賽嘅為佢自己國家咁樣咯。 係啊，因為Alex 咧，其實佢以前咧就喺英國嗰度咧，就係幫啲職業球隊咁諗，大家聽到就其中一隊就係新德蘭啦咁樣。咁啊，喂，既然講開呢個歐國杯咧，就我先問下周 Sir， 我再問 Alex 啊 ，OK。嗱，周 Sir， 即系嗱，你自己睇有冇睇啦？你學生有冇睇啦？你自己點睇咧？喂，今年英格蘭有冇機會啊？喂， 嗱， 即係打破幾廿年嚟嘅一個冠軍方。 嗱，學生呢 part 咧，我就唔特別講啦，因為咧，我諗都嗱呢幾年都好得意嘅，啲學生咧，嗱 NBA 又有仍然有人睇嘅，歐國杯咧都有人睇嘅，但系咧嗰個今日你回應你嗰個冷潮啊嘛，寒潮， 你覺得歐國杯都有啊？係嘛？ 喂，因為其實好明顯嘅嗰個原因係嗱，第一大人嚟講咧就冇得出去睇波， 喂冇咗酒吧， 冇咗酒吧 真係爭好遠係嘛？ 冇錯啦。咁於是乎呢度咁啊寒得寒啦又。第二就係其實咧，即係而家你睇波嗰個渠道咧，其實你 來來去都係即係某個電視台或者做咗某啲即係咁樣嘅嘢啦嚇。咁於是乎咧，又唔係真係個個都會即係 subscribe 咗嗰個台嘅。咁於是乎咧，佢播嘅所謂免費嘅場次又唔係真係咁多。嗱，呢個係好窒礙到好多即係未有咁有經濟能力嘅年輕人咧去睇波嘅。可能以往咧，即係尤其是而家佢喺歐洲播咧，咁個時間係全顛倒咗啦。咁你夜晚又冇地方去做，咁啊當然你唯一可以做就係上網啦。咁啊，嗰啲就唔講啦，唔好講咁多啦，嗰啲動作。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譬如去到我哋嗱，我哋呢啲人咧，即係八百級㗎啦，咁你問係咪要睇咧？都要睇下嘅，因為咧點都要睇嘅。嗱，因為其實 好似睇大叔啊，或者係睇星夢傳奇咁樣，你真係攞啲話題咁樣。 唔係，因為有幾隊嗱，每一次都係咧嗱，今年特別多嘅就係譬如丹麥第一場嗰個好經典，就係因為雙出。那個球員就即係心臟定唔知點樣有問題啦。 Ericsson 啦，係 啦， 係 啦。咁於是乎咧就出咗去啦。咁然後跟住大家突然間就，咦，原來有件咁樣嘅事，就開始有人睇翻波啦。大家就每一年都有啲弱隊突然間神奇地有啲咁樣嘅感人經歷。咁於是乎大家就開始追古仔啦。咁但係對於我哋呢啲叔叔輩咧，咁啊當然另外經典嘅古仔就我哋成日都講英格蘭㗎啦。咁多年來都未試過入到決賽嘅，佢終於嚟翻啦。咁 佢真係終於嚟翻。 佢終於嚟翻啦。咁於是乎咧。呢排就開始 hit 翻啦，因為有話題性。嗱，我諗睇波嘅人有兩大類啦。第一類咧就係真係好中意運動嘅朋友，真係會追嘅。但第二類咧就好似我哋呢啲咧，就叫做嚇、festive 嘅。即係有需要嘅時候有話題性咧，點都要睇 NBA 都要睇㗎。今年因為特別啊嘛，有特別有話題嗰啲咧就會睇啦。而回應翻，譬如頭先今日我哋個主題就係奧運咧。嗱，暫時點解係寒咧？係咪原本好熱嘅？因為日本啊嘛，個時區又啱，應該好正㗎嘛。咁 hit 咗好耐嘅，咁但係咧 hit 一突然間，咦冧咗喎，搞唔到喎，好似有問題喎，唔知搞唔搞得成喎。咁其實大家就未必係即係講緊。那個就一鼓作氣再衰三竭的問題，開頭大家就好興暗暗的，但又好像、未到、啊、我絕對相信呢，如果到真的開得成，希望開得成、開得成的時候呢，一有些感人故事呢，可能又會有翻我哋呢班咧，平時扮睇波啊，扮睇運動， 又衝翻入去， 衝翻入去睇噶啦。 係啊，呢、這個我覺得咧，即係今年嘅東京奧運咧，有少少反高潮嘅，即係由一開頭啊，即係唔係而家啦。其實嗰個情況似咧，如果係歐洲國家杯，英格蘭最後領先兩球，跟住俾人哋追翻兩球，跟住成碼輸咗嗰只咧，即係我覺得即係好似呢啲反高潮嘅情況。因為的而且確一開頭諗住喺日本咧，係好多人諗住趁熱鬧都過去就算唔係睇波都感染下個氣氛。其實我自己都好少會去買門票嘅，咁嗰只，咁我都揾人哋一齊去搞呢個門票，但系即系最后点知就而家就完全就唔使睇啦。咁所以咧，开头谂住就系大家好蜂拥谂住去，你话凑热闹又好，或者真系去睇比赛又好。但系而家咧就变咗真系一个寒潮。我想问下 Alex 咧，喂，其实你喺即系运动界别里边，其实大家嗰个气氛系点嘅咧？因为其实我哋喺传媒啦，或者喺自身嘅周围嘅人啦，基本上都真系寒潮嚟嘅。 其實喺當然你哋啊周 Sir 都講啦，即係要有古仔咁先去留意一下歐國杯咁樣啦。咁其實反而喺運動界，其實大家都等咗好耐啊，等咗表演嘅機會好耐，等咗可能好多運動員其實係好靠獎金啊、出場啊、機會啊，可能其實運動員佢嘅生涯其實都比較短嘅，其實佢冇咗一年就冇咗一年噶啦，好似歐國杯咁，其實唔係個個國家都係全職。嘅足球員嚟噶嘛，咁可能有啲係大家都知道，可能係做消防員都要去踢嘅咁樣，咁其實佢哋等咗呢啲機會好耐，可能就係呢啲機會令到佢追到夢，呢啲機會令到佢可以真係踢到全職，或者係真係表演。咁其實我相信香港嘅運動員都係嘅，佢都努力咗可能年零兩年啦，就為咗奧運，為咗奧運去代表國家，代表香港出戰咁樣，咁就係、是。 喺呢個位嘅時候，咁佢哋就可能上年就冇咗啦，咁可能要去到今年去繼續去參加嘅時候，咁其實佢嘅準備其實要好有耐性咯，同埋佢教練佢嘅團隊嘅計劃其實要好周詳先可以做到。反而其實喺運動圈入邊就真係等咗好耐，終於有機會去表現啦咁樣咯。 所以基本上大家是都好熱切期待， 係 咪？ 係啊，當然係期待就係熱切嘅，但係當然要回應翻你個寒潮啊。咁其實就真係可能好多嘅收益啊，好多嘅經濟衰退。其實好多球員啊，或者係運動員都可能好靠sponsor 嘅，好靠贊助商嘅。咁其實呢個一定係一個好大好大嘅打擊咯。 係啊，其實呢個等間我哋都可以講講，因為的而且確係。大家唔好真係以為真係遲咗一年就純粹好似冇咗觀眾咁，好似頭先話贊助運動員裏面嘅一啲靠商業嘅一啲嘅資助裏面可能去支持佢之後嘅一啲嘅鍛鍊啊，或者點樣啊，都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唔同嘅轉變咯。咁啊，我自己會睇嘅，其實嗰個寒潮咧好多嘅情況，首先就冇觀眾啦。咁啊，基本上好缺乏宣傳啦，因為咧，其實你會見到咧，每一個國家佢哋派隊去嘅時候咧，其實相對上都謹慎咗，同埋有啲嘢少咗，或者你去到嘅時候又染病，咁又未必會參加得，咁會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啦。咁同埋又要需要可能關於打針啦、檢疫啦、運動員去到嘅時候嘅行為個規矩啊、各樣嘢啊，都好可能會受到某一程度上嘅約制啦。咁我都唔知好唔好啊，即係因為咧，你都知道每一屆嘅奧運咧，其實其中有一啲嘅花邊新聞嘅，其實嗰個都係一個炒熱。奥运嘅其中一个，不过我谂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就系喺个运动员嘅奥运村里边咧，即系大家通常就俾人坐出嚟 FIFA 吓，即系咁嗰啲咧，即系其实都好多呢啲咁样嘅小故事噶嘛。但系今年如果根据呢个嘅规矩嘅话咧，呢啲应该系一切都会杜绝咗，已经系唔可以再出现。所以今年嘅奥运同往几年就系好唔同。我先讲下我自己或者睇下大家会点啦。其实我自己嗰个热切程度系低嘅，因为我自己几中意睇奥运嘅。系啦，我系几中意睇唔同嘅运动啊，甚至乎一啲咧我自己平时完全唔会涉猎到嘅，即系例如可能系咩枪。射擊啊，即係咁嗰啲我自己唔識玩噶嘛，但係就我都會照撈埋嘅，係啊，即係因為我中意睇競技賽，但係今年咧我個期待嘅熱切性咧的而且確係低咗嘅，我唔知會唔會臨近七月尾嘅時候，可能多咗啲宣傳嘅時候會多啲啦，因為實在太多其他嘢兼顧，可能喺經濟上邊啊、政制上邊啊、社會上邊啊情況啊。變得好忙啊！即係你想反而輕鬆啲，或者點樣嘅一個情況，對於奧運咧反而冇咁上心咯。唔知阿周 Sir 你點樣？你自己 喂你即係你諗個題目嘅時候咧，就話三欠啊嘛，欠宣傳啦，欠觀眾啦，欠收入。我自己諗就三情啊。點即係回應翻你嘅三欠咧？第一就係咧欠，因為疫情咧，大家就其實。即係講真，突然間就睇緊，唔係睇緊各國邊個國家攞咩牌啦。而家係各國而家個疫情創新高，定還是係解決咗嗰個封城啊？咁樣嗱，其實個疫情好大影響。第二咧，其實奧運會其中一個令到大家咁興奮或者大家咁有反應咧，其實就係國與國之間嘅一種競技嚟噶嘛。即係某程度上係一種國力嘅顯示噶嘛，於是乎牽涉到第二個情就係民族感情啊嘛。咁而家其實呢刻咧。我都唔肯定啲國家派出去嘅代表，肯定有一啲，尤其是商業比較味道重嘅咧，已經我哋見到有啲球星就唔蒲頭啦，擺到明，因為驚噶嘛，大佬有咩事整化個肺咁點搞咧？咁呢度咧，其實大家譬如國家裏邊係咪真係大家都派最精英嘅人去咧？嗱，呢個大家未知嘅呢刻，去到先發現嘅。於是乎咧，第三個就真係因為疫情再加埋民族感情，第三個情就是大家嘅心情。其實而家呢刻咧，唔好講香港人先，我諗全世界嘅人咧，而家個心情都未必擺咗喺一種娛樂 嘅情況。運動可能自己喺屋企咧，見自己肥嘅都做多少，但係其實你諗下喺個咁嘅狀態啊 ，Muse 你都明啦，其實係倦怠嘅大家。咁呢個三情嘅情況下咧，而家呢刻咧未撻得著嘅。但係我期望就譬如好似歐國杯，頭先我講嘅故仔啦，點解我而家半夜起身都要特登睇翻三獅軍團咧？就因為有故仔啊嘛，嗰、那個故仔就觸發起我哋對於而家嘅現在嘅情況咧，有一種想像或者一種希望改變。嗱，呢一樣嘢就令運動最觸動人嘅地方啦。譬如最簡單，丹麥打到去準決賽，點諗到啫？大家諗都係諗第二啲波，譬如比利時咁，以為勁啲噶嘛，咁唔好理啦呢、這個。有幾場波都好經典噶嘛，今年即係嗰啲3-1追到3-3啊。如果大家仲記得，譬如咧睇波睇足球，尤其是啦，好多時譬如利物浦好睇嘅嗱，真係大家都明利物浦好令人失望噶嘛，成日都，但係佢硬係有一兩場就無啦啦。追翻變4-3啊！嗰啲咧好多次都係咁嘅。嗱，呢啲就係我哋講緊嘅一啲經典。呢啲嘢咧，你唔睇咧，你唔單止冇話題，你直情係喺個朋友圈子裏邊咧，你會俾人笑嘅。咁所以其實運動有趣，令到亦都令到人想追看嘅地方咧，就係因為有呢啲咁嘅故仔咯。 Alex 咧，你自己熱唔熱切啊？對於呢個奧運， 其實都係。已經是比較沒那麼熱切的，即是日本其實我們等了很多年才有一個啱的時區可以不用捱夜看、或者是真的可以飛過來看，其實都是我都跟你一樣，我都找人找朋友去一起撲飛、樣現在就當然是基本上肯定沒有了，其實、作為一個即體育迷、球迷的身份當然是沒得去看，是是一個很大的，即是對我來說是不好的消息啦。咁亦都就是、足球咁樣，其實有好多球會啊都唔肯放行啊，啲球員可能沙拿咁樣，其實佢都唔肯放行。 你講得啱啊， 係啊，咁就 網球費達拿都話唔去啦。 係啊，咁其實就缺少咗球星啊，缺少咗一啲可能真係有啲即係驚佢就廢花咗喎，咁點算啊咁樣？咁呢個真係第一缺啦。第二缺缺咗 fans 啦，冇咗球迷，冇咗球迷。其實運動員最想就係有即係第12人，或者係真係一啲支持者去支持佢哋，係唔同嘅。佢落場嘅突然之間點解會勁咗？就係、是、可能真係球迷啦，亦都缺咗好多故事性啊。嗰故事性其實咧就影響咗可能好多好似周 Sir 咁樣佢冇故仔喎，可能就唔會睇，或者係好多一啲可能我哋呢啲體育迷去可能打個卡，或者係去分享一啲 post 咁樣咯。 啊，的而且確啊，即係好似今年嘅奧運又有三欠，又三情，又三缺咁樣。咁究竟搞唔搞得起咧？咁一於我哋睇下一節咧，再傾傾會唔會有一個好唔同嘅奧運出嚟嚇。好，咁我哋聽下首歌先啦。咁啊，譚詠麟嘅啱曬啦，夏日有寒風。

至到2017年期间，一班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义工，在全球六大洲总共60个城市的地铁系统里面，用工具抹下入闸机、扶手、售票机和座位去搜集样本。如果那个城市没有地铁系统呢，就改在巴士和铁路系统那里采集样本。经过分析之后，研究人员发现样本之中含有4200几种已知的微生物，包括细菌、真菌、病毒和其他的微生物。更令他们意外的是，样本之中亦包含超过11000种从未被记录过的病毒和细菌。这个研究结果早前在科学期刊《细胞》那里发表。在来自全球的样本之中，超过九成都含有31种的细菌，研究人员称之为核心城市基因体。此外，各个城市的样本所含的微生物差异都相当之大的。如果要研究人员凭分析结果猜测样本来自哪里，可以有接近九成的命中率。而城市之间的距离越近，样本的差异就越小。科学家指出，虽然新发现的微生物种类繁多，但大家不必担忧，因为当中含抗药性的微生物比起医院少得多，而且这些新品种可能有助研发新的药物。正所谓凡事有危亦都有机，就交给研究人员去对抗这些微生物了。蓝地球，邱艳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嚟我哋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咁啊，今日个题目咧就系奥运寒潮。今日有我黄仲远啦，咁啊有阿周 Sir 周主任啦，同埋有我哋嘅运动心理学家邓浩礼，咁啊 Alex。咁我哋第一节嘅时候咧就讲咗，喂，吹咗好多冷风啦，即系个奥运有几唔好咁样啦。咁其实咧，有时就往往咧，即系柳暗花明又一村。即系你谂住佢好可能系冇乜嘢惊喜啊，或者会做得唔好啊，或者又会大事之余啊，又话唔定可能会真系俾到某啲惊喜俾大家嘅。嗱，我问下 Alex 啊，因为以我所知，今年就奥运日本啦，当然每一年嘅东道主佢哋就会有一啲自己项目加入去啦。但系奥运今次喺日本咧，就直情加咗一啲咧系前所未有嘅项目。我觉得呢个系应该系会系其中一个爆点嚟嘅。可唔可以 Alex 介绍一下？ 冇错，其实佢就系一个叫做 virtual sports 虚拟体育啊。咁其实佢系好聪明啦，因为日本系好多游戏、运动、体育游戏嘅发源地啦。咁其实佢加咗五种体育嘅虚拟体育嘅游戏啦，去俾世界各地去直情系去参与啊，去 participate 啊。咁其实系一个好好嘅尝试啊，因为其实之前系从来未有过，尤其是可能我哋成日都听电竞，其实慢慢係開始發展緊，其實佢呢個時間去加入呢個虛擬體育，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嘗試。 我想知佢算唔算係電競嘅一部分咧？ 其實佢係就唔係可能大家所知就坐喺度打機，佢真係要喐嘅，即係可能有好多例如係棒球啊，例如係風帆啊，咁其實佢真係要喐嘅，可能用唔同嘅儀器啊、唔同嘅軟件去做啊，咁其實就同電競佢係唔同嘅，咁佢係真係一個叫做虛擬體育，係真係個體育成分高好多啦，嗰個比賽嘅系統亦都跟翻真係傳統運動嘅去計啦，咁其實有少少唔同嘅呢個位 置。哦，即係佢除咗頭先所講嘅棒球， 系啦， 系咪啊？风帆， 风帆啦，仲有踩单车啦，有呢个嘅踏单车啦，风帆啦，同埋呢个棒球啦，同埋 撑船、撑艇、 蛙艇同埋赛车咁样咯。 嗯， 喂，呢度我想補充少少，一聽到咧呢樣嘢咧，其實大家可能都唔係好明點解日本咁堅持要搞呢個奧運啊，即係其實而家睇翻日本民情都係非常反覆。咁但係其實咧，第一個最主要原因就當然係同嗰個即係而家嗰個奧運奧委會同埋嗰個即係法律上面啊，如果一唔搞咧，都唔知從法律上面或者點樣搞嗰張合約，點賠啲錢。嗱，呢個就從負面角度啫，但係從正面角度，點解日本人咁堅持，或者應該咁日本搞嗰班搞所咁堅持咧？其實如果大家有睇翻再早之前，點解日本一搞得成奧運，大家好興奮咧？係因為其實喺日本戰後或者成個佢哋發展經濟嘅過程裏邊咧，1964年嘅奧運會係日本人一個集體回憶，係一個非常好嘅一個經驗。咁當年咧，日本人係非常威威嘅，佢哋嗰個係叫做科學的奧運會啊嘛。喺東京嗰度咧，又有好多地下鐵啊，各樣新穎嘅展示啊。然後跟住咧就點樣能夠咧計算嗰啲精密度，咁啊然後咧嗰啲錶都買多兩隻嘅，因為哇原來啲 stopwatch 準好多嘅咁。嗱呢啲全部都係然後嘅，可以讓成個國家讓人哋睇到佢哋嘅科技或者各樣嘅發展，就回應翻頭先講科技嗰個問題。嗱，但係如果你睇翻今次嗱，原本2020噶嘛，佢哋嘅定位其實咧，成個日本就諗住做一個叫 Society 5.0啊。就其實好重要就係咧，其中有一樣嘢，不過好可惜，我相信今年咧，就算佢有呢啲已經做好咗嘅基建硬件咧，大家都未必睇到嘅。就譬如佢做嗰啲迎賓嘅機械人。就用唔同可以用電腦嘅方法，讓大家可以你知日本人啲各種外語未必特別好強嘅，咁但係喺個過程裏面咧就做咗一啲唔同嘅，譬如迎賓機械人啦，頭先講嗰堆，或者各種唔同嘅同電腦科技相關嘅應對方案，甚至乎你睇佢哋開頭即係冇事未有疫情嘅時候咧，做嗰堆嘅宣傳片都好過癮嘅，好多虛擬嘅偶像明星，即係其實都卡通片啊各樣嘅嘢咧。是一種科技，是一種虛擬世界同埋現實世界，因為運動好明顯，大家印象中都係啲好現實嘅嘢嚟嘅，即係話大家攞住個槍咁，大家鬥射擊咁樣，全部都實一一嘅射箭就射箭啦咁。咁但係其實咧，甚至乎賽馬啦，即係嗰啲馬術表演就隻馬騎住咁樣啦。嗱，但係其實虛擬同埋現實嗰個結合咧，我覺得今年原本佢哋設定嘅奧運咧，係一個嶄新嘅里程碑嚟嘅，喺成個嘅運動界又好，或者成個人類發展嚟講，只不過係今年咧，即係等於頭先阿 Mills 第一節講嗰句嘢，我就好有印象啦，就話原本你都想去買飛去感染下氣氛，咁而家就唔敢啦，因為你過去只會感染到疫情嘅啫，你就感染到氣氛㗎啦， 感染到細菌㗎嘛， 係啦，咁所以呢個其實係一個國力提升嘅表現嚟㗎嘛，本來咁其實而家會唔會都做得到呢？我相信有部分，譬如頭先講一啲虛擬嘅嘢，可能做到㗎喎。 係啊，我覺得就嗱，例如啦，頭先都仲有一個好緊要嘅就係佢個輕能車啊嘛，係啊，即係佢用氫氣嚟到做能源，咁跟住咧就穿梭於唔同嘅奧運村或者載人車咁嗰只嘅，咁就依家我相信佢都會繼續有嘅，只不過就冇咁大派用場咁穿梭於喺唔同嘅地方咯，所以的而且確咧，佢本身就預備咗好多嘢。唔單止淨係話經濟上面係點樣去顯示，我覺得係提高翻日本幾廿年以嚟，即係因為經濟嘅downturn， 即係嘅衰退，令到可能好多嘅你話啲國民嘅自尊心啊，或者係嗰個國家，你諗翻即係佢比韓國追過咗幾多？即係以前佢喺亞洲區係完全帶領成個亞洲區嘅文化噶嘛，咁所以諗住今次係會做到嘅。咁就我覺得咧，佢而家例如啊頭先阿 Alex 所講嗰個 virtual sport 咧，仍然係其中一個相信都會係好大嘅賣點嘅，因為喺唔單止係 e-sport， 佢會係有啲嘅宣傳啦，同埋呢度會有新嘅一啲嘅世界冠軍，話唔定可以令到呢個 virtual sport 咧延續咧成為第時嘅多啲嘅一啲嘅世界賽。咁我覺得呢個都會係其中一個嘅，同埋就等間我哋都可以講下香港，不過呢度講埋少少日本個情況。 其實啊，菅義偉佢都一定要去推行或者主持咧。咁我就話啦，經濟當然係其中一個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奧運就係有一個特別之處，因為咧其實奧運喺心理學裏邊咧係有佢嘅一個嘅定位喺度嘅，即係例如咧傳統嘅一個奧運咧，其中一個嘅功能啊，喺心理上邊就係會做到年青人嘅 role model， 即係話佢裏邊嘅一啲嘅運動員，佢哋嘅成就或者佢哋一啲嘅艱苦嘅故事，就算佢唔係得到第一，又例如啊，未必一定要得到第一嘅，即係我冇記錯就係有一年咧，伊朗。有一位羽毛球嘅選手啊，即係佢係基本上係未試過話代表奧運嘅，咁嗰年就可以代表到奧運，咁佢直情係自發，嗰時係轉念或者點樣咧？佢係自發自己出錢啊，各樣嘢啊，全部都要去，去到佢係輸咗嘅，但係佢翻嚟咧就呢、這個故事就大家即係。留名千載咁樣咧，即係大家就基本上就好記得咁去講。咁其實大家咧都等緊呢一啲咁嘅情況咧，嚟到成為嗰笪地方嘅 role model。同埋另外第二個情況咧，呢、這個我相信咧好多時咧都喺搞奧運嘅時候咧，主辦國咧一定都會做宣傳嘅，即係有一個我哋叫 social learning， 即係一個叫社會學習嘅一個作用喺度。即係話咧，佢嗰種嘅一啲嘅堅毅啊。透過唔同嘅鍛鍊啊，呢一啲咁樣嘅精神咧，係會改善或者係重新令到嗰個地方嘅一啲嘅文化或者一啲嘅 spirit 一啲嘅精神咧，重新崛起嘅。即係基本上都會有呢兩個最少嘅我哋佢哋叫奧運心理學嘅一啲嘅事後嘅反應嘅。咁啊，其實我相信咧，呢、這個就係日本其中一個大家都等緊嘅，因為之前我睇一啲嘅報道咧，佢哋都以為日本可能如果冇疫情嘅情況之下咧，係會突破到佢哋嘅金牌數目嘅。我相信大家都可能會知道，因為例如好似北京奧運，我冇記錯，2008年嗰時候佢都係突破曬佢嘅金牌數目嘅。主辦國就有咁嘅優勢啦，喺度揀項目嘅時候，咁所以咧，其實佢當中咧喺推奧運嘅時候咧，已經好多故仔啦，即係例如有個游泳嘅，佢之前係明日之星，跟住佢有個病，跟住佢又要再復出，究竟佢可唔可以做到咧？即係類似呢啲咁嘅，佢應該預備定。我覺得佢都等緊呢一刻嘅，即係佢雖然可能未必好似透過話科技嘅一個奧運會，但係透過一個傳統運動員有一啲嘅勵志故事，點樣可以？令到佢哋而家基本上係非常之低沉嘅政治氣氛啦、社會氣氛啦、奧運氣氛，大家都唔想去搞啦。睇下點樣可以真係鹹魚翻身嘅。 咁呢度補充少少就係咧，其實頭先講到啦，喺日本咧，所謂有一個經典嘅字眼叫失落三十年啊嘛。即係近呢三十年，日本成個嘅社會環境咁啊，幾個原因啦。第一個最重要，大家都明嘅就係頭先阿 Mills 都講到，因為小子。同埋高齡化嘅問題咧，令到年輕人咧，其實即係呢度成日都講，我都好似喺呢度講過一次，就係、是、日本嗰啲男仔咧，嗰啲腰圍啊，極度幼啊嘛，即係基本上佢哋即係衰啲講，佢就好似國內成日都講啲男子漢唔似男子漢。即係冇種男子氣概，嗱、這、呢個當然有一種性別定型嘅想像啦，呢度唔去特別講呢個 point 啦。但係呢一種譬如低慾望社會啊，呢啲大家成日掛在口邊講日本一啲社會文化出現嘅問題咧，其實我諗亦都係點解日本政府或者佢相關嘅搞手咧，點解好想去透過呢個奧運會咧，去提升翻成個社會整體嘅即係質素？因為呢一樣嘢唔係單純講緊錢嘅，係講緊譬如透過運動就會大家好簡單細個可能睇過嗰啲咩 H2 啊 Touch 啊，你就會真係打棒球噶啦，因為甲子園嘅夢想咁樣，即係呢啲咁樣嘅故仔，其實就可能以前就靠動漫啦，但係透過每次有奧運會，即係我直接啲講啦，香港譬如有單車運動員攞到獎牌嘅，大家踩單車都踩快兩步噶嘛，因為覺得自己我哋香港人最叻就踩單車噶啦，咁連送外賣嗰個都勁咗嘅咁，即係呢啲咁嘅故仔其實咧係好動人，亦都係對於個當地唔係淨係搞手，甚至乎唔同嘅。 地域嘅人參與者，而佢攞到獎牌嗰種振奮嘅力量，嗱呢個我絕對相信咧，日本政府係好想借助嘅呢一樣嘢。咁但係當然啦，而家喺個疫情之下，我哋唯有就係寄望嗰個疫情受控啦。咁雖然佢哋好多嘅比賽唔能夠有觀眾喺度喺度做人浪啊各樣嘢，但係都可以透過即係全球轉播嘅過程咧，亦都令到全球嘅人喺個疫情裏邊都有少少安慰，唯独是有一样嘢真系，即系希望真系 touch wood 啊，唔会发生，就系、是、个疫情如果真系即系不能够受控咧，咁就呢个就可能系一个真系灾难中嘅最大嘅灾难啦。希望呢样嘢真系唔会发生。 Alex 咧，预期今届日本奥运有啲咩嘢惊喜你可能就会见到，除咗 virtual sport 之外。 其實我反而係想睇每一個國家已經唔係為咗自己嗰、那個榮譽去出戰，真係為咗可能日本啊，真係為咗自己嘅國家，佢可能搞好多，例如我哋講嘅home advantage， 其實主場之利，即係其實佢哋都係準備咗好多故仔嘅，希望去即係俾好多唔同嘅動力去運動員。我諗其實好多唔同嘅運動員學啊 ，Muse 話就係其實都有好多佢哋嘅故仔，其實喺嗰度係最吸引我啦，或者係佢哋睇下佢哋究竟係背住啲咩去出戰啊？究竟係佢一個比賽對佢嚟講係有咩意義咧？佢嘅動力喺邊咧？其實呢樣嘢係我真係一直都係好想好期待睇嘅一樣嘢。 不過係啊，即係阿周 Sir 頭先所講咧，就係其實我覺得佢之前嘅宣傳咧，如果唔係疫情咧，其實我覺得係真係幾萬眾期待嘅，即係日本今次嘅奧運，佢所有嗰啲片啊、各樣嘢啊、全部啲準備啊，就算佢係環保嗰啲嘅一啲嘅措施啊，全部我覺得佢基本上都宣傳得好好嘅，又或者係可以我哋近啦，所以我哋成日都接觸到佢哋嘅信息啦。咁我都好期待睇下佢哋點樣今次 spin 翻。令到係一個真係而家講真咧，我問翻我日本嘅朋友，佢哋係話好少人係日本，通常都好順從，即係話啊政府大概會做乜，我都未必會咁多反對聲音嘅。咁佢話今次嘅奧運係多反對聲音，即係大家直情係會而家菅義偉都更堅持咁嗰個情況。咁喺呢個低潮裏邊咧，係要靠呢啲咁樣嘅故事咯。咁啊雖然我哋第二節差唔多啦，不過都要開。开一开咧，就系香港嗱，日本咧都祈求呢一啲咁样嘅激励故事，睇下可唔可以令到个社会气氛会好啲啦。我自己都大约睇翻咧，其实我觉得香港都好需要呢一类嘅激励励志嘅故事，唔同嘅运动员作出某啲嘅突破。嚟到睇下可唔可以打破到即系而家香港嘅即系社会气氛嘅一啲嘅僵局咁样啦。因为咧我自己会睇翻咧，就系、是、今年其实某程度上，我觉得系比起上一届攞奖牌嘅机会咧系大啲嘅。系啊，所以我觉得其中一个嘅情况咧就系、是。今年政府係買咗個轉播權翻嚟，咁跟住就分發俾唔同嘅電視台去轉播啦。我覺得呢一個係非常之聰明嘅決定，係啦，唔係因為咧我覺得香港喺呢一段時間，雖然你話歐國杯。英國贏咗，咁啊唔關香港事噶嘛，係咪？咁所以咧，唯一一樣嘢係好近，可以令到香港嘅氣氛再炒翻熱啲，或者係個氣氛變得好啲嘅話咧，我覺得今年嘅奧運咧係可以扮演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角色。 嗱，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咁啊，我揀咗隻歌，呢隻歌咧，其實好反映到咧，日本喺準備呢一個奧運嘅早期嘅時候咧，嗰種又有幽默感，又非常之包容開放嘅精神，因為佢哋其中有啲機構咧就揾咗阿黃明志呢個馬來西亞嘅怪蛋啊，創意歌手咧，就整咗隻歌咧就。其實有少少笑翻自己啲英文，但係調翻轉咧，其實亦都係一種即係軟實力嘅展示嘅調翻轉。咁大家聽一隻歌好得意嘅，就係講啲日本嘅英文點樣佢哋玩緊自己嘅嚇。好，一陣就再講下一節啦嚇。 Shinkansen, I foreigner. I don't speak Japanese, but I love Aoi Sora. When you say wakarimashita, I say Hitachi, Toyota, Kawasaki, Nintendo, and also Nihonga. I'm losing my way. Oh, boss, where should I go? Shinjuku, so babe. I need a Doraemon. You speak Japanglish. Show me Russian language. What can I do? Where should I go? Sumimasen, I foreigner. I don't speak Japanese, but I love ramen tempura. When you say arigato konbawa, I say Suzuki Yamaha, Unique Lotto Shiba, Casio Godzilla. I'm losing my way. Oh, boss, so where should I go? Shinjuku, so babe. I need a Doraemon. You speak Japanglish. Show me Russian language. What can I do? Where should I go?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柏澳庄第三期的第一座和第八座墙身底座部分混凝土强度未达标，要拆卸重建已兴建的楼层。新世界发展宣布已委聘独立第三方专家资深工程师黄志明带领专业团队监督拆卸重建工程，亦会调查事件经过，提出改善建议。集团预计下个礼拜中起将会陆续向受影响的846户买家发信，解释延期交楼安排。据了解，集团暂时未接获买家要求取消买卖合约。对于外界关注屋宇署6月18号接获柏澳庄第三期检测报告之后，售楼活动仍然继续，新世界发展强调6月中接获承建商通知，第三期第八座部分墙身结构的混凝土检测数据未达要求，但经注册结构工程师评估之后确认楼宇结构安全。首宗涉及违反港区国安法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被告唐英杰的三控控罪被裁定全部表证成立。辩方传召其中一名撰写专家报告的证人，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李泳仪作供。他说涉案口号中的“光复”一词不一定有推翻或者重夺政权的意思，又指当中的革命可以解作社会出现的重大变革，不认为这个口号和其他港独口号有关联。港澳办发言人就欧洲议会通过涉港决议表示强烈不满，并且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表示，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是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和正当之举。香港警方和法院依法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苹果日报》有关人员采取拘捕等的行动，打击的是违法犯罪行为，并不影响言论和新闻自由。欧洲议会决议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冲击特区法治和司法独立，充分暴露出这些反华政客顽固的意识形态偏见、虚伪的双重标准和险恶的乱港压中用心。发言人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年来，香港法治秩序恢复，市民生活安宁，发展重回正轨，符合在香港拥有重大利益的欧盟各国的共同利益。发言人正告这些政客没有资格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今日的中国已经不是昔日的中国，

终其一生，波娃受困于人们对于他的能力和原创性的质疑之中。有些人甚至说他的著作其实是沙特写的，有人说他好像引用宗教经典一样，这样引用沙特。 当年女性作者经常面临这样的指控，而他们往往也都会将这一点看法内化。波娃某些原创的论点很可能正正是令沙特闻名于世的论点。有一年因为沙特太忙了，波娃就用沙特的名字帮他发表文章。沙特说过他著作的《呕吐》原本是一个抽象的哲学论文，但波娃建议他写成一部小说。沙特也说过在他漫长的哲学生涯当中，波娃以他严谨的批评和深刻的洞见帮助他在发表前将文章修改到更加出色。在《第二性》这本书里面，波娃说女人所能拥有的最多也仅仅是极不牢靠的力量，无论她是奴隶或者是偶像，决定她命运的从来都不是她自己。她的哲学也都让她了解到她能做的只有持续地让她成为自己。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成为西蒙波娃》，作者海特·寇克派翠，由卫城出版社出版。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嚟到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最后一节啦，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奥运汉潮。咁虽然系有一个汉潮嘅，咁啊系一个非常之不一样嘅奥运嘅，但系咧话唔定咧喺香港里边咧就会有一啲好事发生都唔定。因为咧我自己咧就去睇一睇咧今年我哋参加运动会嘅选手啦。我其实觉得呢攞奖牌嘅机会呢係好过上一届嘅。我諗大家都一定知嘅，或者我先由大家都讨论下，睇下有边啲嘅机会有攞奖牌嘅，大家就可以提出嚟讨论下。咁李慧思一定係其中一个啦，係咪大家可能我諗睇电视节目都会发觉，就係佢係好似二十个月里面嘅争先赛系未试过输嘅。係啦，即係你见佢基本上呢赛争呢都全部都赢嘅。咁我諗佢上季系咪有个铜牌呀？ 上季好似系有。 係咪上季上届佢系有个铜牌嘅。咁今年我諗即系我哋最大机会嘅。 冲金希望。 係啦，冲金嘅希望啦。Alex 仲有边啲人其实今年是会大机会攞到奖牌的。 其实何诗蓓一定是都是大热之一啦，但我个人就真的很喜欢伍家朗嘅，即系男子单打嚟紧羽毛球， 羽毛球 咁就会去参赛，咁曾经赢过好多嘅世界冠军选手啦。咁其实我自己认为佢无论喺个心理质素啊、技术水平啊，其实真系我希望佢真系可以攞到一个好好嘅成绩啊！呢个真系我。自己個人係熱切期待去睇，會一定會追住男子單打噶啦。 即係呢個羽毛球， 冇錯啊！我真係中 家朗， 係啦，家朗。咁當然仲有另一位家朗都勁啦，係啦。咁就花劍嘅張家朗啦，咁、就亦都係一個好有機會去真係衝到獎牌嘅其中一個運動員啦。 好，咁啊睇嚟，劍擊嗰度都好似都仲有一位女選手啊，江文蔚係嘛？ 江文蔚應該佢以我所知就係佢之前就世界第一㗎嘛。 嗯， 系啦，咁啊有一次打得唔好啦，咁啊从情绪有少少波动啦，我谂大家可能喺睇新闻嗰度会睇到啦。咁佢而家就世界排名第七，咁就肯定都系前列嘅增胜嘅分子咁样啦。 嗯， 咁啊何诗蓓就系游水，不过其实咧香港，哇真系要问一下香港游泳系应该奥运就一定系未攞过啦。 嗯， 系咪咧？即系可能亚运有一次都系第四接力啊，或者点样嘅一个情况。奥运就应该系未攞过，但系今次何诗蓓系五十一百二百，系咪自由泳？可能系即系其实就系三张嘅入场券嘅。 系啊，直情系可能系香港即系体院里边去重点培训嘅一个游泳手啦，其实佢系基本上系参加晒佢可以参加嘅比赛。咁当然佢亦都个。往績而家睇落好 fit 啦，睇落係真係好有機會去衝到，希望係衝到金啦，希望亦都係香港其中一個好重點嘅運動員嚟。 但係其實咧，即係我都喺度諗咧，參加三項咧，會唔會其實減低咗佢可能佢啲主項可能咩一百二百米啊咁嗰啲嘅機會咧，即係會唔會？即系呢个需要有啲取舍嘅咧，其实 我相信佢系喺个训练上面，其实已经准备咗好耐啦。即系无论系体能啊、策略啊、选手研究啊、心理啊，其实佢都我相信一个系统嘅训练，其实系一个带俾佢一个好好嘅准备，亦都系准备好其实佢嘅体能回复咧，一定系已经有晒，可能好多科技啊，好多唔同嘅人员去帮佢。咁其实相信有唔同嘅战术嘅安排、教练嘅训练，即系教练嘅临场指挥。咁其实我相信佢系可以应付到嘅，绝对。 系啊，仲有少少其他，可能我好快提一提咧，即系我谂乒乓球都系其中一个啦，即系王振廷啊，同埋运伤，其实佢自己摆好重咧，就反而喺个运伤嗰度咧有机会攞到奖牌，同埋有一个咧就呢个都系自己会睇翻咧，就系空手道，系啊，我哋有一个咧世界排名第四嘅系刘慕常，系啦，咁你见到呢一批嘅运动员咧，基本上。可能我有啲我哋仲未知添，都仲有好多機會添。咁啊，我哋都未知，但其實都有機會攞到獎。喂，其實周 Sir， 你覺得即係今次奧運可唔可以幫香港去重新振作翻，或者有一個好好嘅氣氛喺翻個社會裏邊咧？ 嗱，我先講講咧一啲好實際嘅情況。嗱，事實上咧，今年係僅次於好似係88。喂，嗰屆漢城咧，今屆真係好多人去出戰嘅，46個嘛，我冇記錯啦、最高紀錄應該冇記錯，好似都唔過50，好似48、49咁樣嘅，咁略爭少少啫。咁但係咧，今年有一樣嘢咧，就都幾實際上面咧，都幾多人談論到嘅，就係嗰個獎牌，如果攞到翻嚟咧，有獎金加碼呢個古仔。咁咧呢一樣嘢咧，嗱我哋睇翻啲報道咧，嗱雖然咧嗰個所謂授旗禮咧，其實就好似係閉門嘅，咁啊未必好多聽眾係睇到呢啲資訊啦嚇。咁但係咧有啲嘢咧，我哋就睇到流出咗嘛，有啲數字我就好敏感嘅。例如係咧個人項目咧就由300萬咧，如果金牌嘅話咧就加到變500萬喎。咁然後咧銀牌同銅牌咧就分別加到250萬到125萬，咁啊對制就去到哇 double 啊1000萬喎。嗱呢啲咁樣嘅。嗱，香港人咧好講錢啦，嗱呢個第一啦。咁但係當然我相信我哋嘅運動員 就未 啦，唔係單純為錢啊，唔好話唔為啊，即係有啊，當然固然之好啦。冇錢點搞咧？嗱，如果呢樣嘢係持續落去嘅，嗱，我覺得呢個咧，嗱，即係假設真係有，我哋真係好彩啦，我哋真係的確係有運動員咧能夠去有呢一個獎牌攞到翻嚟，亦都睇到一個咁好嘅回報咧。嗱，我哋唔好講錢，唔好咁市侩。但係實際上面，如果事實上真係搞得到完咗個嗱，我哋香港不嬲搞運動咧，好得意嘅嗰期風帆攞到獎，大家就風帆㗎啦嘛，麥兜都咁講㗎嘛。咁如果真係有一個有系統，譬如今年特別頭先大家都提及到咧，譬如游泳啦。乒乓球啲強項啊，長期嘅嗱，譬如另外劍擊啦，嗱呢啲其實你見到咧，唔係一兩個 star。 是一堆人出咗嚟，譬如游水，我冇记错系九个啊嘛，系咪啊？ 九个， 九位系啦。咁呢样嘢系即系我近乎破天荒咁多噶嘛。嗱呢度睇到嘅，嗱呢个重点啊，睇到嘅唔系一两个 star， 佢自己你见以前嗰啲我哋香港嗰啲体育明星咧，就自己点样勤工俭学，自己病埋一角练一件出嚟嘅。咁呢啲其实咧，我直接啲讲咧，勾咗。因为呢一种咁嘅狮子山下自己喺度跑，自己喺度搞一轮嗰啲精神咧，喺现代嘅科学咧，运动科学里边系唔应该咁做嘅，系应该有系统嘅技术嘅，甚至乎 holistic 啲嘅角度去再去训练嘅。我期待如果真系讲紧嗰个爆上，令到香港社会文化提升，唔系净系一两下有个人攞到个金牌翻嚟，然后我哋就啊大家拍手掌，好劲好劲，然后大家去学嗰样嘢。调翻转系唔系净系加佢嗰个奖牌嗰、那个咩奖金，系直情系对于嗰个运动本身有冇一个系统化、长期嘅有系统、有钱、有资源嘅一个训练，以咁样先能够提振到成个香港未来嘅发展嘅。我自己觉得 冇错，其实嗰个系统性系好重要。其实其实最基本系分开即系四个系统啦，一个体能、一个技术、一个心理、一个即系一个叫做战术啦，咁啊 tactical 咁样，咁其实呢四 part 呢四 part 嘅元素，其实系一个好 basic 嘅运动去训练嘅一个有系统嘅训练系需要有嘅嘢。咁其实坦白讲，而家好多运动咧都系未有一个好有系统嘅训练，都可能病埋一角啊，跟住之后就可能练十几个钟咁样。咁其实呢样嘢，我哋有个系统嘅训练，不单止可以令到运动去提升，其实令到运动员嗰个寿命都去提升。你见到可能足球啊，而家或者系好多有系统嘅训练嘅运动，其实佢而家慢慢个寿命咧都可能39、40岁都一直喺度打紧。咁所以其实有系统嘅训练真系对香港嚟讲系好重要，尤其是系一个啱嘅资源去摆翻落去一个运动度，系咪净系起唔同嘅可能体育大楼啊？系咪一个最重要嘅嘢咧？但係其實可能喺起一個體育大樓，其實幫助唔到體育發展好多嘅，可能係真係要擺翻去可能好基本嘅 grassroot 發展，一個好青訓嘅發展。我點樣有資源？我點樣銜接到青訓嘅學生去可能一啲大學嘅機會啊，一啲工作嘅機會啊，退休後應該點樣去做一個訓練啊，一個教練啊。咁其實一個好重要，我覺得香港運動而家係要需要去擺資源嘅位置。 系啊，呢、這个真系好睇。究竟我哋领导系咪究竟觉得系有 stick 啊，定系冇 stick？ 即系呢个系好关键。即系究竟有冇贡献嘅咧？即系运动呢件事，对于嗱，你会睇到咧就系、是平时咧可能当有好多嘢啊、经济啊、其他嘢啊去振奋香港嘅一啲嘅焦点。喺今时今日嘅香港，我觉得喺呢个奥运里边咧，其实运动就，我覺得係有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一個時刻，係點樣幫到香港喺呢段時間，希望有一個好啲嘅氣氛嘅。其實呢個就已經係其中一個好大嘅貢獻啦。所以我相信就都好希望咧，即係無論攞唔攞到獎牌，攞咗幾多獎牌，甚至乎冇獎牌嘅情況之下，究竟我哋啲接待啊，或者我哋啲去處理之後嘅嘢啊，或者係，而家我哋加碼咗個獎金啦，咁究竟之後又點對呢一批嘅運動或者運動員咧，或者佢哋嘅發展咧？我覺得呢個先至見真章啦，係咪？ 唔係呢個仲要補充一點啊，就係咧，即係呢幾年其實都成日講緊啲世代上面嘅一啲即係唔同年紀嘅人咧，都會有啲矛盾性嘅。咁啊，呢啲嘢咧，我哋就唔講翻轉頭啦。但係我哋其中一樣嘢好肯定嘅就係運動員嗱，冇人話個老人家唔可以走去做運動，但係明顯地運動嘅黃金年齡一定係年輕人嘅。呢、這個大絕大部分嘅運動都係咁。咁如果我哋想香港嘅社會能夠，我哋能夠重新培育一啲年輕人，不論係佢即係嗰種心智啊，或者嗰種對於甚至乎對於個地區嘅愛啊、忠誠啊嗰樣嘢咧，運動係一個從來係一個好好嘅即係方向嚟嘅。只不過係而家有冇用呢啲好適當嘅渠道或者方法去繼續去做嗱，難得又咁樣嗱，日本人咁辛苦都搞過。 奧運出嚟俾大家嘆下。咁我哋嘆完嗰啲電視汁，睇完嗰啲之後，假設有香港嘅運動員能夠攞到獎，甚至乎未必攞到獎啦嚇，但係佢哋有啲好美好嘅故事留低，我哋都會唔會乘住呢個勢？因為而家呢刻大家對於奧運未係有熱嘅感覺咧，係正常嘅，即係等於睇電視劇，你第一集未有都未出，未出街，咁有啲劇就好多人睇啫，但有啲劇慢慢煲起噶嘛。奧運呢個劇咧，2021東京奧運咧，我相信係一個慢慢煲起嘅劇，除非即係 touch wood 冇衰嘢啦嚇。如果好地地嘅時候咧，這個劇煲起咗，大家對於嗰、那個運動嘅精神，我哋香港從來運動未必係一個強隊。我哋係一個弱隊嚟嘅，好多場都係未必贏，但係我哋點能夠繼續 run 落去？嗱，有陣時我哋會突破佳績，會成為咗一個即係所謂 underdog， 一啲弱勢點樣能夠爆上去？贏唔到都好，我有個體育精神，或者我能夠俾你睇到我哋嗰種啊打不死嘅精神。嗱，呢啲其實又係我哋一開頭第一節講嗰啲好動人嘅故事，呢啲嘢能夠善於利用嘅話，透過運動係可以令到我哋嘅年輕人咧對個社會或者對佢自己嘅自身價值咧，都有一種正向嘅價值咯。我覺得呢個係真係值得去諗。 係啊，其實呢個係一個即係好好嘅契機，睇下識唔識得去運用。咁啊，不如 Alex 問下你啊，最後嘅時候，其實咧，我哋要喺一個咁大型、最重要嘅運動會裏邊去突破到嘅成績，我諗係心態好緊要。不如講一講啦，即係究竟喺真係個運動心理學裏面可以點樣去做得好啲，又或者點樣照顧運動員嘅心態呢？ 其實呢個係真係好好嘅問題。其實奧運嘅運動員啊，其實有成 35% 咧，都係有受過唔同嘅精神病嘅困擾，例如係抑鬱啊，例如係 eating disorder。 即係喺佢哋嘅可能嘅訓練啊，各樣嘢嘅成個過程裏邊 係 嘛？ 係啊，即係其實係有 35%， 其實好誇張嘅數字，係運動代表嘅運動員，亦都係當然啦。其實運動心理學好多時，尤其是喺香港啊，其實佢嘅發展係未到最成熟啦，亦都好多人避談啊，覺得有問題。可能喂，我睇咗個好似精神科醫生咁樣，運動心理學家係咪真係我有問題呢？其實好近年其實菲比斯啱啱企咗出嚟，就一個名將啦，企咗出嚟就話其實我自己都係有尋求個運動心理學家嘅協助。咁其實慢慢我覺得係需要將呢樣嘢去正向化，或者係將香港其實一個慢慢亦都係要有一個有即係有系統嘅嘢。咁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元素一定係心理，就希望將呢樣嘢去更加去正視，因為其實好多嘅運動員，好多嘅球員都係有受過呢個嘅困擾嘅。 係啦，咁啊，希望大家雖然今次嘅奧運而家喺一個寒潮裏邊，但我相信咧，當奧運嘅開始，有唔同嘅香港嘅運動員去出場，甚至乎有一個好好嘅表現，未必一定係攞獎嘅，但係佢嘅表現啊，佢嘅盡力啊，佢當中嘅拼搏啊，咁我希望大家都會識得欣賞同埋好好咁去用運動令到點樣個社會嘅氣氛會更加好啦。好，咁啊，我哋星期日老店咧就嚟緊嘅節嘅主題咧就係社會規範，就係、有馬鼎盛啦、馬恩慈同埋海林嘅。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就送上最后一首歌啊，就系 Dear Jane 嘅。咁啊 ，Dear Jane 咧就有另一首歌嘅，就叫《圣马力诺之心》。系啊，周 Sir 点解拣呢首咁样？ 圣马力诺咧呢个地方未必大家都识嘅，如果识睇波嘅人都知道呢队系超级鱼腩弱队。咁香港喺运动界未必系一个强队啦，但我哋希望都有呢一种咧 Bay Flag 啊，我哋打落去，希望能够有啲好嘅成绩出嚟。 好 ，thank you。咁啊，好，大家再见。咁啊，听下呢一首《圣马力诺之心》吓。好，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未就见血当勋章，明明 凝望。